紧紧贴在你温暖的心上，让窗发现你温柔覆盖你的胸膛， 香港宝丽金时代有一位歌手不能不提，他就是陈慧娴。陈慧娴是80年代到90年代著名的实力偶像派女歌星，而陈慧娴在89年她的风头已经超越了当时乐坛大姐大梅艳芳。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，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？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，面对现实，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。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 不得两只手拉得太紧，我渡过了界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就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前途暗淡，爱不爱都难，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，免露婚姻得到浪漫，有用有空间， 得到吊高却怕去到终站， 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，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光眼。对火花天生敏感，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爱到过了界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再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就太大的礼会也无力归还，也许不爱不难，但愿你诚不新鲜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，面露欢颜得到浪漫，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，却怕去到终站，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，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光眼。无论热恋中失恋中，都永远记住第一届，别要张开双眼。 90年代

演唱的老男孩，我身边很多人对这首歌都充满了好感，因为他们觉得诉说了自己的一种情怀，回顾往昔，还有现在的一种生活压力。我忽然想到自己哦，对于物质的这种热衷在迅速的衰退当中，想起以前呢，对一件衣裳、一只包包会一直茶饭不思，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出商场的就会忘记了，到底是年纪大了，还是真的境界到了呢？这是一个老女孩的小心思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谭某某、谭维维小姐演唱的《如果有来生》。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，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，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，等着路上风吹过，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，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，他会自己长大远去，我们也各自远去，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，叫我的小镇经过，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，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。 如果有来生，这是很多人在把握不住当下的时候就试图转移，试图给自己找借口，试图让自己救赎，便会说如果来生一定怎样怎样。我想这是一个伪命题啊，根本就没有来生，也根本就没有重来这回事。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，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儿在土里安详，一半儿在风里飞扬，

子，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，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，娘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，熬夜。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，没有手机的日子守住你脖子，没有手机的日子才能这样子。 All right, now. 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，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的原始森林的月人。 城市和距离呢，通常会把两个人分割开来，彼此不得不选择迥异的生活。只有一部手机成为两条本不该再联络的平行线的连接点。谁能够说这部手机不是那个潘多拉盒子呢？你一打开，彼此心中的不舍和爱恋、悔恨和无奈全都跑出来，搅扰你本来正常的生活。 娘子，加了针，走

是从无前科，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，没见过分酒的喝。他的爱在心里埋葬了，